这样通过交叉学习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调度式。在调度式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继续交换 TI 的TI 的 red A 和 T 的 red B， 那么我会得到这样一个序列，就是调度五。再接着把在调度五中的 TI 的 red A 和 T 的 red B 进行交换，我们会得到调度六。